孩子抚养成人， 兄长啊，兄长，我还有要事相托。 至十二年， 瓶中血枯干。 若要除大旱， 勿取保平还。 注入全儿血， 水涌红龙泉。 Thank you.

天地的记载心，如今乡亲在难中中劝劝徐民真啊

兄长，请坐，请。兄长，情深意重，弟要先敬三杯，以表感激之情。 这第一杯， 谢兄长替我掩埋老母，修筑坟茔。 这第二杯， 谢兄长十二载抚养全儿，如苦寒心。 这第三杯， 兄长跋山涉水带全儿进京，接续我吴家后代根。 好，愿众借花献佛，回敬御史大人。 好，好，待小弟亲自与兄长把盏。 我有一言， 小弟洗耳恭听。 全儿想娘亲，日夜思宝瓶， 为了全儿愿，无名敢抗争。 君子言而有信， 举头三尺有神灵。兄长，请，请。 好。 庄心愿，十二年前 接龙鳞， 全儿可知情？ 天上大哥。 大人因何闯殿？ 无名问圣上分忧，前来献龙心。 龙心，吴大人，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舍子报圣恩， 朕吴大人，您请。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我说来呀，把那小瓶拿来给孩子瞧瞧。 终于见到您的宝瓶了。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Yeah. 风在动，墙梦初醒，弦翻琵琶，从古语诗仙的韶华，三观啊。月亮温存灵山静，总算娘子是灵所变，深谷深界女才俊，总算娘子是灵所变，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刚才是何英、毛威涛演唱的《断桥》，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女士，可知你爸爸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想起我弟弟下层的官居于四伯王家自应才也见君王穿着剑才无邦家那全界为恨四托金八月十五我的娘陛下双王上一双我兄长下云霓迎喜他团起早晨望委屈他人能生愿他也与桃子我下云崖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风声急了家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黑谁不痛见着很多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把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见着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得我生命吧我弟弟当朝未曾想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想抽的不想痛，俺娘盼到农村去变成生产劳动手，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心要把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我住后悔死不丢，两条大路由你走，虽死相依相，该去该留， 谷子，那块种的是我瓜。知道啥再说啥，别光说那外行话，街坊邻居听见了，我笑出眼泪小掉牙，小掉牙。

犁，没有学不会。 没啥，这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快坐， 哎， 来， 快去你二大娘家给我接几个鸡蛋来。 咱家不是还有嘞？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 哎，双胞胎娘， 哎， 你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 啊。哎，双胞爹 啊， 你等等啊，等等。 哎呀， 爹， 啊， 你坐呀。 我不累，你坐吧。 爹 啊，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咸。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 双胞爹， 哎， 路过供销社，我烧瓶酱油来。 哎，中。 娘 啊， 咱这还卖酱油了？ 哟，咱没有卖酱油的嘞。银环呐，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路里呀，别说是吃的东西了，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就连恁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样样不缺，像这啥。哎，这杯鸡杯儿、钢杯水儿、牙膏、牙刷、洗脸盆儿，要啥有啥。歇着吧，我去做饭去啊。 哎，娘， 哎， 我帮你烧火吧。 不用，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快坐下歇着。 Oh! 说。 我这嘴不用我，我那闺女不要我说。 别着急，吃饱饭再说。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先住下，有话明天再说。 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英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不回去。 好啊，小英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 好了好了，你就都少说两句吧。

不知道。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看我不光样说去。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还能跟他吵？ 那到底是咋了？ 哎呀，你别管，去去去，干活去，干活去吧。有啊，哎，有啊，有。 应换。 我能多干你少干，我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间，一上脸不出铁打的肩。庄稼活要辛苦，艰苦锻炼一天两天，说不完。 银花，要是累了，你就先歇会儿吧。 我跟你说我累了，我跟你说我累了。 你看你别急嘛。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着硬着？ 哎，你看你 啥？ 好好好好，你慢慢谈吧。 你看，你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几句话了。 二大娘，你别开玩笑。 哟，银花呢？以后要担不了一桶，就先担半桶吧。哎，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干起活来你可不躺着腰板硬。要是累了啊，到那叔叔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 嗯，哎，有你干嘛还吹三吹的？ 就是你这 个吃啊。南青叔，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 我知道年轻人。 你还哭啥了？ 是有哭啥 了？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哎，都看看，都看看，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局瞎话说，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 哎，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呢，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 哎， 啊， 对，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这就不赖了。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 哎，也许呀，啊，根本就没啥本事。 少说了，你们干活去，干活去， 走走走， 干活 干 活干活。小河南， 好， 过来过来 过 来。小河南 到。 你说那叫啥话，对不对啊？ 哎，咋了？ 对不对？ 哎不对，哎不对， 为什么不对？假不对？ 真不对。 哎，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个女孩子，手上也磨老炮，

是长不停，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有意见也对。当年你年轻人不知道那天老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说他是现在的年轻人呐、啊，他没吃过90回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罐里了，嘿嘿，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哎，一会儿他回来了啊，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我走了，哎，走了。